天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 说听到这首歌会想起两个字， 嗯，但是就是功夫啦，中国功夫世界闻名，尤其是伴随着这样的歌曲啊， 嗯， 感觉好像小的时候看电影的那些画面也有再次回来了。 对，如果我们刚刚的谈话都被录进来的话，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功夫这件事情。 对呀， 因为黄飞鸿系列电影应该是很多人一个印象，嗯，记得当时是在电影频道吧，经常会有这种过年或其他时间的这个黄飞鸿的电影出现， 那时候就觉得除了吃饭和小朋友聚在一起玩之外， 嗯， 就看这些电影就是最幸福的时候啦。 佛山无影脚， 对，还有 刚十三姨啊什么，这些人物形象也是在我们心中会活跃。 对啊，又是觉得当时看他们那种生活啊，就是武打，觉得哇好厉害， 嗯， 然后还掺杂着看不太懂的爱情。 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的爱情线吧， 就不知道 在这种对武打电影当中都会有一个女主角是长得非常漂亮的花瓶的这样的形式。 对，但现在再看看，没准还能发现点什么当时没发现的一些小细节啊， 嗯， 小情绪啊， 会有。像功夫系列的电影，成龙的、李连杰的，还有就是当时很风靡一时的像太极宗师这种太极系列的电影。 对，好像现在这种功夫影片呢，倒是比起来之前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哈。 嗯， 大家都把它当成是

时，这里是 FM 九八六。